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一直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地摊经济学嘅廉价版，唔会有错啊？ 冇错，喂。不过又咁喎，喂，问问你先。阿白武依派嘢，嗱，即系早嗰轮咧，又睇你Facebook 啊，或者啲关心你朋友都知，你好似有啲成日出入医院啦。系嘛？咁啊，好似后屘问到咧，就好彩唔系你有事，喂，你有事啊？屌喂，即系以后冇得做节目噶。如果你话你下边有事系嘛，即系屌你，原来阿牛哥前面线有事咁啊，大捻镬啦！ 即系其实 就唔系，后屘睇到就系 家务啦。 系、就好似话白武话有少少事， 都几捻大镬。咁啊，六月头啦，咁啊，家务咧。就痛啊，周身痛，咁啊其实五月尾开始㗎啦，咁我家母呢就睇好多私家医生啦、中西合璧啦、我成日同我阿媽讲话，喂你唔好睇中就睇中，睇西就睇西啦，咁呢个人家你知你永远讲唔听，咁、个证明喺度蹲喎，蹲蹲蹲蹲蹲到六月头，我唔知我唔记得係六月二号到已经入一次急症室。 喔、咁 样。咁啊嗰日呢就等咗18个钟头，啲冇病都变有病啦。咁啊，跟住睇个医生系15分钟啫，跟住出翻嚟咁啊，跟住一路都唔舒服，一路都系痛啊，又成啦咁样。 唔系，咁我想问下，咁佢有睇中医又睇西医啲，即系中西医点讲啊？当其时 都话佢老人病咯，话佢痛咯，咁啊， 即系揾唔到嗰个 冇原因咯。 咁点解突然间入得急症室咧？ 咁跟住咧，六月大概都6号到啦，都过咗六四噶啦，咁、一路痛紧病紧噶嘛，我睇住佢啦，所以六四我都冇集会啊。咁、 okay. 咁我真又睇住佢啦。咁到六月六号我唔好咁六七号到啦。咁啊好唔撚掂啊，因为其实第一次呢六月二号嗰次呢就已经系个医生转介㗎啦。 哦系啦，转介。 私家医生转介去急症室㗎啦。等18个钟头嗰日嗰次就系、是。咁跟住其实你一路就驚。等18个钟头，我阿爸呢同埋啲细佬就轮班。每人輪幾個鐘頭咁樣，就六七個鐘頭。 18个鐘之後先見到個醫生定 係？係啊，分流啊。 OK。 啊，咁當然啦，可能嗰啲可能嗰日佢太多人病啊，或者太緊張啦，嗰啲醫務人員咁樣冇辦法啦，嗰啲我哋要體諒啊。咁跟住到咗6月6号到啦，咁痛又喺度痛得好緊要啦。咁我就揸主意話，喂唔好理佢18个鐘头好，20个鐘头都好啦。都系不如就打999啦，喺屋企啦，咁啊唔系经医生转介啦，咁一去到医院咧，咁我爸爸就4个钟头之后就翻嚟屋企， 即系睇得到啦。 我爸爸 啊， 我爸爸同我妈一齐入医院，即系我爸爸送啊嘛。 啊，即系你有冇去先？ 急坐救护车啊。 哦，即系得佢送 啊，我爸爸送啦，咁、okay、啊，咁啊得我爸爸一个翻嚟，咁啊咁啊决定阿妈要 留院 啦。咁啊，当时都唔知咩事啦。 即係4个钟就即係第二次4个钟就入到啦。 4个钟头就入醫院啦。咁就喺留院啦。咁跟住呢就咁我而家又喺度睇啦咁樣。咁我啲消息好混亂，因為我哋見唔到醫生嚟㗎。因為疫情期間呢我哋唔可以見醫生。 冇得探病。 亦都唔俾探病。OK。咁我走去咁醫生打電話嚟啦咁樣。咁傾幾句啦。咁醫生點樣同我講？你阿妈呢以现时是稳定的。 是几嗱佢 大概六月八号到囉。 Okay, 现时是稳定的。我用返个医生嗰个口吻同你讲。游生系咪 打电话。 打电话。你妈妈呢乜乜女士啦就现时是稳定的。但是就唔係好乐观。 咁即点 长远嚟讲你有心理准备。 佢系咁样讲。 我再讲一次。你妈妈呢而家係穩定嘅。但係唔係好樂觀。長遠你要有心理準備。 即係點、 我屌你老母啊。 係囉、即係點啊。 唔好屌佢醫生啦。 即係點啊。 哇你老咩咁樣同我講即係點撚樣啊我真係問。跟住呢就話唔知乜撚嘢啦咁樣總之又驗呢樣又驗嗰樣。今日開頭就話呢個肝乜撚嘢肝硬化。 即係驗到個肝有事㗎。 肝有事咁肝硬化。 即係斷到症即係大概知道邊個。 跟住其實出院嗰時候呢佢俾個報告我呢就肺積水喎。 喂咁肺同肝兩個地方。 喂真係完全唔明。 阿哥 真係完全唔明嘅。 咁啊，咁啊，跟住佢就喺度等啦。咁啊，因为咧，妈妈早十几年啫，就都患过 cancer 嘅，十几年咯。 咁即系好翻晒啦。 其实好翻晒噶啦。 如果你话即系如果嗱，即系我哋通常讲话 cancer， 因为我家父都试过患 cancer 啦，又系廿年前咁。真係完全康復 過。咁我十幾年啦。 係 咯。咁其實就已經割好曬嘅，已經冇咗㗎啦。咁就但跟住呢，我哋就個醫生就唔知點診症啦，就叫我哋去做一個磁力共振。磁力共振就掃曬成個 body。 即係佢開頭你話係肝同即係未搵到肺積水。 未搵到肺積水㗎。 OK。 咁做咗個磁力共振。咁我磁力共振出嚟個報告呢就有啲黑點。 边度有啲黑点？ 哇，西卵嚟咯，淋巴又有啦，肝又有啦， 即系全部都有黑点。 肺又有啦，个尾龙骨又有啦，即系嗰、那个。 唔系你阿伯母咩年纪先？ 八十岁噶啦。 哦，即系有八字头噶啦。 八字头噶啦，咁、哦、样。O、okay、K。咁啊，哇，跟住咧，但系要抽啲做出嚟化验咯，但系确认咗咧，就系有肺积水。但系跟住如果有冇系咪翻发咧，就要睇下就要抽啲组织化验啦。因为家母咧。已经一吊盐水啊，但吊到只手瘀晒，瘀晒，成只手瘀晒，咁啊唔可以再攞啲血液去化验啊，成啦，咁啊要一咪要等到。 咁啊，磁力共振揾咗咁多黑点，但都未断到症。 未断到症，因、okay、为一定要抽啲做。如果系咪要证实生 cancer 咧，就要睇下系咪呢个要抽组织去化验，化验到先至系良性定恶性噶嘛。你唔化验唔知噶嘛，净系睇磁力共振睇唔到噶嘛。咁啊咁样搞。咁搞到啱啱上嗱，節目出街，上個禮拜嘅星期二嘅星期四就出院啦，即係琴日出咗院啦。而家嚟錄音嘅日子，琴日出咗院咯。係。咁啊，暫時都係繞過，好似冇乜嘢咁咯。咁都要長期食定期食藥咯。 即係斷到症，有藥食。 有藥食 就唔使做手術。 未知，因為七月 即係要復診。 就要睇下再抽啲组织出去化验咯。 哦， 咁啊搞咗十几日咯，住咗十几日医院咯。咁啊，其实都 因为今日录音系19号嘛。 系咯，系19号，佢6月2号入医院噶嘛，即系第一次入医院噶嘛。啊，急症室，跟住6月6号就住噶嘛。 即系嗰次入院2号就睇18个钟之后睇到医生，但系就冇留院。 冇留院。 O K。 咁6号。 咁我哋俾咗药定系俾咗咩佢啊？ 俾咗药咯，咁唔得啊啲药。 O K， 明白。 咁啊搞咗，一系就唔俾探。咁咪咪成家都搞到好似好單咁喎，咁因為我係諗住其實上個禮拜嘅節目停一停啦，我諗住如果我媽未出院嘅話、哦、因為個心態好唔得啊，好負面啊。 明白。 即係你叫我講嘢，即係你睇我 Facebook， 我已經冇咁搞笑啦，起碼。 即係都有梗係咁計啦， 係咪先？搞笑唔到啦。 有啲擔心一定。 係咪先？咁啊好單啊，咁樣我其實諗住上個禮拜唔做。但咁啱啱星期四又出咗院，咁、 okay. 星期出咗院咪不如咁就做埋佢囉。咁咁而家早輪嘅壓力就好撚大嘅。 Okay. 啊咁而家嘅壓力就暫時叫冇囉。就等七號個報告囉。 咁都係祝伯母身體健康。 大家話啦，即係其實老人家咁樣係咪。咁 不過我哋 即係醫生講到話有心理準備，咁我有晒㗎啦，我已經有晒㗎啦。 唔係咁你我哋個 KOL 都話過，如果你過咗50-60歲冇事嘅話，去到90歲都冇問題㗎嘛，我啲 KO 人。因為而家香港，我記得香港人係全世界最長壽㗎嘛、啊。即係已經係過咗日本了。 過了日本㗎嘛。 係男女都係喎，好誇張喎，全部80幾喎。 其實唔係叫長壽，叫好捱得。香港人係好捱得。 應該話唔死得囉。 唔、啊、死得啦，只係佢。 即係其實阿牛哥我想講長壽同健囉，兩樣嘢、啊。即係你吊。 即係長壽同捱得係兩件事嘅。 我即係咁講啊，你刁民牛。 啊、 我俾你，譬如你要即係有唔好話咒你，啊、即係好話唔好聽你。前列腺有事， 我依樣應該唔會嘅， 即係變 我係驚我自己肺積水嘅， 即係變緊咗性無能。咁我俾100歲命你都 冇啊， 都冇啱先，即係好老實， 即係啱咪講開心心咪得咯。我成日覺得好呢樣噶，係咪先咁？呢而家咪盡量抽到啲時間陪阿爸咯。 係啊， 都唯一呢個做仔嘅，即係只係做呢樣嘢嘅啫，係咪先？ 係啊，陪到都 係啊，咁樣有得醫咪醫咯， 福壽相傳 啊，有得醫咪醫咯，咁啊 唔係最緊要唔好捱 啊！唔好捱咯， 即係唔好捱。 因為我媽都自己簽咗啲紙啊， 即係唔好話請 啊，唔會 咁變植物人嗰種。 唔會變噶啦，嚇、okay. 我簽咗到時就不鬧噶啦。 係啦， 我媽自己簽咪唔關我事、嗯、啊。咁啊， 即係伯母睇得開嘅。 睇得開嘅，咁佢最掛住就個孫女嘅啫，係咪先咁樣 啊，咁但系都冇计啦，唔关又唔系我嘅个孙女，系咪先？咁我细佬咁样，咁啊唔知啦。佢哋呢家佢哋嗰边嗰啲嘢就系咪先？咁啊，咪咁样，咪而家又多啲陪佢饮茶咯。唔一而一路都有陪嘅，其实啊，咁啊，因为我最得闲啊嘛。 唔系，我觉得老人家最紧要真系开开心心。 系咯，咁啊， 行得走。 咁啊，做一个仔应有嘅嘢咧，因为我。呢十几廿年都冇坐过飞机冇剩㗎。因为我已经知道年纪大呢爸爸妈妈年纪大呢即係父母老两老在堂 啊就不远行啊。所以我係咁耐都唔会即係我有地方只係会有一个好容易返到嚟香港嘅地方。 咁会唔会夸张啲呀 係㗎我呢十几廿年。 即係你都系过深圳河 㗎。深圳河㗎。即係我顶多我就去到广州㗎。即係去到广州去珠海㗎。你叫我去到湖南啊四川啊嗰啲我唔会我暂时都唔会去住㗎。因为我唔可以即刻返嚟呀。即係如果我都係咁樣㗎因為父母兩老在堂就不遠遊㗎嘛。 唔係咁你好多地方都唔使搭飛機嘅大陸咁而家有高鐵 㗎。咁夜晚夜媽媽我夜媽媽可以即刻喺廣州返嚟㗎喎如果你係驚冇錢㗎喎但係如果你係去四川啊湖南嗰啲唔得㗎喎。咁所以我去玩嘅嘢都其實都好。 即是比较近啲广东省喎、 即是以前我 是即是如果有啲人话越南啦而家好兴我哋 咪。係啊咁其实大家咪讲我以前都唔係淨係去大陆玩㗎我成日去大国㗎。咁先咁我去嗰我有几年我都好諗密添㗎。咁样都好多年前啦但两老一老咗跟住就已經唔遠遊啦。BNO 過曬期㗎。 喂如果搵集嗰啲叫做懷舊片你講下泰國啊城嗰啲都好喎海外片。 哎呀勾曬啦。即係而家我有兩三百講我去到好多但又唔算去好多嗰時候去都係講緊80蚊美金㗎嘛。 我而家岔開問你少少啊。 啊 即係我又冇嗱我就真係好奇怪我未去過泰國㗎喎香港人嚟過四十幾歲。其实 冇乜值到佢其实 管式系咪抄泰国金鱼缸嘅咧？我成日听人讲系喺嗰度抄翻嚟。 唔同嘅管式根本就 系、 是，根本系玩技术啊嘛。 即系其实应该话桑拿冲凉。 咁又可以咁讲啊 ，sorry 啊。 可唔可以讲话喺泰国？ 我冇玩过桑拿噶，喺泰国。 你玩咩咧？ 全部都喺阿高高巴咯。 嗱，因为我 即 系后生沟女 我哋嗰阵阿高高巴，即系而家嘅嗰啲，而家嗰啲叫级噶嘛，级噶嘛。我哋嗰陣時玩佢叫阿高高巴㗎嘛。 即 係你勾佢玩阿高高巴嗰啲。 係咪即係等於唱 K 先可唔可以咁講即係 唔當我啲酒吧咁囉。 喔。咁、你有冇女帶走或者有佢有啲女嘅。 有啲女嘅。 即係俾錢嘅。 啊 俾錢又得溝又得咁啊。 係啦咁樣囉。 唔係因為點解呢嗱因為牛哥我就成日以前聽我有個老友。 而家你可以咁玩㗎。咁佢哋巴提亞呢都係 佢 係啦 佢就巴提亞 咁咁佢有啲盒啦以前佢阿高高巴或啲 disco 啦以前 即 係轉嗰個 型㗎。你聽我講埋先牛哥即係我嗰個 friend 呢就講緊係90年代初已經去泰國玩玩好多。即係佢講返佢經歷俾我聽啦。講先我再呢。 90年代都阿高高巴先嘅 啦。咁佢就話呢、泰國金魚缸好玩囉。 我記得我冇玩過㗎。 佢又話啲女其實佢話如果泰妹呢即係又咁啊。太妹如果靚嗰啲唔黑㗎喎。 我真係整埋妹嘅。整埋妹係白嘅。 係囉。 整埋妹白㗎嘛。 白得嚟靚似即係似中國人 似中 國人 㗎喎。我都係揀嗰啲女㗎。 即係太妹有兩種㗎喎大家。 我都係揀嗰啲女㗎。係 囉。 即係就算係黑啲嘅話我都係揀嗰啲鼻尖啲呀高啲。 或者係健康膚色嗰種。 健康膚色嗰種。 唔係話南亞人嗰種黑，即係唔係印尼妹嗰種黑啦。 係啊係啊，我都係咁樣噶。 即係你 我但係我真係冇玩過金魚缸。 咁你咪及種族歧視咯。 我真係冇玩過金魚缸。 你 咁我淨係中意南亞樣嘅啫，唔係我淨係中意東亞樣嘅啫。東亞樣 OK。 東亞樣嘅我永遠都係即係韓國、日本我好中意噶。咁你話 OK？ 有菲律賓啊嗰啲樣其實我唔中意。 你唔中 意？越南樣我都中意噶。 越南妹 我 中意。 越南中妹，因為佢都 係。即係我東亞樣。意思即係話，我聽我 friend 講咧，就係話。即係你知啊東莞出曬名全世界㗎嘛。咁我個 friend 又話其實。 我答你唔到因為我未玩過。 係啦係學金魚缸嘅。金魚缸抄返去。即係沖涼泰國叫沖涼幫你 沖 涼。 係啦係啦。 咁東莞咪改 咗。 有波 啲白沙廚㗎嘛。 因為 點 解呢中國人其實就冇創新。就鍾意抄。不過抄完呢會改善嘅。係 啦。 會 改善嘅。等於騰訊係贏 ICQ 就點解呢 係啦。 OICQ 贏 QQ 贏 ICQ 就因為佢可以變啊嘛， 再 改啊嘛， 即 係 佢超越咗你， 超越咗 你 啊嘛， 超越你， 抄贏你啊嘛， 即係所以中國人都可以驕傲話嘅， 抄 人最叻， 抄贏人啊嘛可以，即係但係我好好慚愧咯，我係未玩過金魚缸咯。 係啊，我就想問你， 我唔中意呢種玩法嘅，其實我中意溝女嗰只噶，即係中意搶機 嚟咁樣嘅。當年你後生仲溝到女，如果而家你泰國你唔玩金魚缸玩咩啫？ 我一樣。 再沟女啊，酒吧 喺啲阿高唔系阿高噶嘛，喺啲 pub 度有女噶啦， 即系你我即系我 有女噶啦，先使屌你咯，咁样真系一捻样嘅啫嘛，即系佢以前贵啲，而家平 又咁啊，你 而家其实都系贵二十蚊美金啫嘛。 唔系咁，不如咁啦，可唔可以学下阿 KOL 咁啊，搵啲网友报料俾我哋听下金鱼讲点玩法啊？ 唉， 因为我听过法，即系睇有冇啲网友报料，我哋可以。 其实有啊，我有啲网友系买神山府嘅网友咧，系已经唔喺大陆玩嘅啦，而家专程攻泰国噶。佢谷埋早埋埋一次过去泰国玩啦、嗯。但系咁样，可能啦，睇下有冇机会。唉， 网友报料，唔系或者而家你呼吁下啲网友报料有咩玩法可以我哋 啲网友好有论述嘅，佢写咁样长嘅嘢咧，唔肯噶。 即 系 你 写短短好似阿碌就阿碌写。都系写几百字啫嘛，我哋其他嘢要我哋自家内嘅， 即系我哋唔够阿 KOL 阿老萧仔 啊，人哋都好长进嘅，啊，我系咪先？好啦，讲翻地摊经济又唔好讲我阿妈，系，因为呢度嗰啲自南俱乐部都唔系听我阿妈嘅嘢啊，系咪先？啊，我阿妈好收靓啊。 上次讲开地摊经济嘅廉价版系咪？ 廉价版啦、啊、 ，OK 好。 即系嗱，我又要问下你啦，你系觉得啲廉价版喺边度嘅咧？边度多咧？ 你講咗嘛，咪隔一條街嘅向西村入面囉， 其實有 村 有，但係記住喎，向西村嘅幾街即係嘅地單呢，就同都同向西村嘅倉唔同喎、啊啊、你記住分兩種喎、啊、 係喎有倉、 啊、向西村有倉㗎喎、啊、個倉個源頭呢就喺 嗰條啲陰陰濕濕嗰啲巷囉， 唔係個源頭就其實喺網吧度㗎， 哦， 系啊，个源头都网吧度噶嘛，唔系佢仓就喺个仓度啦。咁但其实你要知道，喺向西村咧，佢同其他地方有少少唔同嘅。 嗯， 其实向西村基本上系有人操纵嘅。 咁其实乜嘢呢啲系黄岛独都 唔同， 有啲噶啦。 即系我讲过呢啲高级啲嗰啲咧，就只系保护伞。 哦 ，OK，OK，、okay okay, 佢冇未必有中介，但系佢都要俾翻啲保陀地， 嗯， 俾陀地啫。咁就未必有中介嘅，咁、嗯、當然而家全部都係中介啦，係咪先？咁、 嗯、 當時個向西村呢就有少少唔同啦。向西村就全部都有中介嘅。點樣呢？因為向西村最出名玩咩呀？ 保姆。 你要叫保姆。 向西村出名？發廊係咪叫發廊 ?Sorry 啊，我講地攤啊。 地攤最向西村最出名 玩最出名嘅呢就係玩工廠妹。 喔、哦。 當時係點樣嘅呢？就係、是、我以我個認知啊，就係、是、有會有一啲人喺啲環江啊、龍江啊、平湖啊咁嗰啲廠呢就物色一啲女啊肯做嘅，咁就一架麵包車，一架麵包車就呃十幾廿人㗎，你知大陸嗰啲將個車可以呃得好撚多人㗎嘛，就一車勾曬嚟呢個向西村， 即係要放工時間㗎噃， 係㗎係㗎係㗎，所以夜向嗰時先忙㗎嘛， 即係 OK 時間都有分別㗎，黃貝嶺都係咁啊！我要一陣，如果有時間講黃貝嶺啊，有唔同啲嘅，有少少唔同。因為黃貝嶺、湖貝路全部都有啲唔同嘅，即係嗰個地攤經濟。OK，我嗰陣我就好熟噶啦，因為我成日喺嗰度玩。 但係你都中意玩嗰啲 乜都玩下啦， 即係你都有玩過， 都有玩過，就唔多。 係我知，係啊，因為我睇你又唔會啊嘛，屌你去到泰國都唔玩中糧。 係啊，咁我都我玩過唔多。咁、嗯、之後有時你同都有 啲 朋友 一齊 玩，咁一齊玩啫。咁、 嗯、 當然我都跟人玩㗎嘛，即係自己嗰時候就冇自己好弱，而家 應該話咧， 而家 做乜錢？可唔可以咁講啊？ 都可以咁講嘅，嗰時窮啲嘅係嘛？咁啊 嗰陣時唱 K 都唔係貴啊，即 係係啊，嗰時金光格啦 ，OK 喺黃湖貝路嗰啲真唔係好貴，嗰啲有機會先講啦。咁啊咁你咪佢哋一車曬落嚟，咁咧就分批啦。而家曬太多喺條街度咧，就增多足少，客就好撚撲街嘅，就喺度揀啲揀路，可能揀到最後都 揀唔到，又揀翻第一個俾人揀咗。 咁咧，所以一啲女咧，其實全部都喺路上，即係喺向西村咧，嗰陣向西村咧有間網吧嘅，喺二樓定三樓，我唔記得咗啦。我哋叫源頭啊，向西村嘅源頭。 OK， 咁啊啲女就喺曬嗰度嘅，其實。 哇！但係你講緊源頭網吧。又唔算話好耐好耐，就即係南國戲院一段時間之後 嘅。係啦係啦，之後咁上下時間啦。 之後講緊十年八年。 我會講長， 唔係講緊廿年。 我一陣間講黃貝嶺會長少少嘅，即係仲前少少嘅。咁當時咁咪佢會踢路囉。 咁當然咧，亦都會有啲宗教會踢啦，有啲阿嬸啦會踢啦。除咗阿嬸之外咧，亦都有啲女仔私下去踢你嘅。其實全部都係有個 agent 嘅嗰陣。 OK。 跟住大概幾錢到咧？個嘢都450嘅。 咦？你上個禮拜話你嗰啲靚女隔條街嗰啲、 啊、 一見你講價都係450。 都450，個嘢都450嘅。 OK。 個嘢貴極都69嘅。貴極。 但係佢肯唔肯同你過夜啊？嗰啲女早一定唔肯，我聽過。 早唔肯嘅。夜啲眼嘅，夜啲眼嘅。咁、嗯、一 Q 幾多啊？ 200。 唔使。 150。講緊。 其實公價嚟 嘅。即係講緊十年前到。 十幾廿年啦。 咁我聽你咁講，工廠妹一定冇你上個禮拜講嗰啲咁靚㗎喇喎。 唔係喎。反而佢著得 casual 啲呢。即係著牛仔褲啊恤衫呢。我個反而覺得 如果你順眼好多喎、啊。我冇眼過啊。 嗰啲貴價嗰啲呢就穿著裙啊連身裙啊花哩花碌嘅，即係你覺得好貴其實好啦嗨㗎嘛。但係嗰啲窮嗰啲呢你反而穿得普通啲，穿件牛仔褲 T 恤，咁你又覺得佢好 local 喎、 啊。喂，我想講兩句啊，又問你啊。 而且仲有一句，而且佢唔係好化妝，咁就更加覺得佢唉。似翻啲港女喎、 啊，唔係，反而我就想咁講啦，係 咁佢但係講埋先啦。我講完啲，你可以講喺海澤插嘴嘅，搞喺邊度搞咧？就喺周圍嗰啲咁嘅公寓嘅啫，公寓就可以搞到嘅，亦都有媽咪屋，好多選擇噶。你反而你話係咯，咁你講完之後，我又講其他地方。 唔係，我就問你啦，如果你係工廠妹，就肯定唔係你要。嗰邊彭連酒店嗰啲東北妹咁高竇大馬㗎喇喎。應該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做工廠妹呢嗰陣時我印象中咪四川妹呀、啊、湖南妹湖北妹囉。就皮膚好標緻、即係 QT 型。 QT 型。 就矮啲係咪咁講。 矮啲波大啲個樣後生啲。哇手後生過你隔條街。 東北妹嗰啲。我咁講啊我有冇你。 因為後生妹因為東北妹粗粗。 因為你做得工廠都係嗰幾個省㗎 喇。係囉。咁起碼後生好後生好後生。即係靚妹到幾靚妹都有，幾靚妹都有。 人哋嗰啲真 係，你係想揾個24歲以下以上嘅都難。 其實我同你講，人哋真係出去打工，人哋14、15歲已經。 係啊，所以話 分分鐘犯法就係牛哥，可能你犯咗法 就。我揀嗰啲都成大年紀睇得出 嘅。你中意睇得 出嘅，睇得出嘅咁啊咪喺度揀咯，咁啊850。咁呢個係一個向西村嘅，咁啊可能。 喂，咁850，即係佢嗱佢 記住個開價250嘅。 我知。咁我雞頭分分鐘有抽50蚊啦， 50蚊咯。 咁佢賺100蚊嘅啫喎，哇！ 咁其實亦都唔係嘅，即係咧嗰當時嗰啲人嗰啲雞頭點抽咧，係嗰個女俾錢佢，俾嚿水，咁你就盡量幫我踢竇咯，踢佬啦。 咁佢都唔賺得多嘅喎。 係個，喂唔係個一車出翻嚟，哇一條女俾一嚿水佢， 唔 係好多㗎。 我話嗰條女啊本身， 梗係賺得唔多啦。 150， 所以佢唔係好揾過夜囉。 佢一晚做到幾多次啊？因為你人多嘛，你人男人又多，女又多，所以其實佢 其實可能有有兩三注。喂，佢人工都唔普通，佢喺工廠做 嘅。 都 又唔係，即係咁講，好老實，佢可能做一日嗰陣時，工廠一日都係幾廿蚊嘅，我估。即係當年咪1000幾萬蚊人工一個月咯。 所以佢一定有著數㗎。 咁啱。 睇先嗱，咁呢個就係向西村嘅玩法啦，亦都係十年前啦。咁而家我可以褪早少少，去到20年前。OK， 即係我啱啱出嚟玩嘅時候啦，咁咧就我咯嗰時候咧就啱啱拍出嚟拍緊拖嘅，但係拍緊拖啫，咁我都會 演。阿雕唔係咁拍拖唔係啊？ 係啊，嗰時候我都拍 拖。即係真係有女朋友。 我尋係啊，我尋過架㗎，係咪先？ Okay, 即係順地拍拖啦，佢正當人家嚟㗎嘛，係咪先？咁咁嗰時候咧，我又冇地方住㗎嘛，嗰時候我自己咧就租咗羅湖賓館嘅，400零蚊到啦，400蚊到一晚，咁住羅湖賓館，咁嗰時候拍拖就。即係發乎情止乎禮嘅，我又唔敢帶個女朋友過夜㗎嘛。咁通常就但有時咁我個個禮拜都要返上去㗎嘛。咁佢緊有一個禮拜姨媽到㗎嘛。咁姨媽到咁點算呢？ 咩唔帶佢過夜唔好點樣唔帶佢過夜？ 即係點樣講呢？因為嗰時候我嗰條女呢我女朋友呢都有嘢做嘅。 係。 咁 佢有屋企呀？ 唔係有嘢做。有宿舍嘅，咁一定要翻工嘅。 即要翻宿舍都。 要翻宿舍瞓嘅。 費事俾同事話。 係啦，星期日嚟陪我啦。 係。 或者星期五嚟陪我啦，唔知邊日啦。總之就係陪我，第二日都要翻去㗎啦。總之一定翻去瞓嘅咁樣。咁當然係夜晚我夜難人靜就好啦，悶啦。咁而且加上我已經過個禮拜去㗎嘛。咁佢一個月都緊有一日。 唔可以同我方温馨㗎嘛。咁嗰嘢呢我咪喺羅湖賓館附近搵女囉。 嘩咁樣咁撲街㗎。 我都撲街㗎。 ok。 咁嗰時候呢就我係同一間士多好撚熟㗎。喺呢個羅湖賓館樓下一間士多好撚熟㗎。咁成日佢度幫襯佢呀買煙仔呀。我唔係買一包煙喎，買齊買一條煙喎。嗰時候我唔 即係帶返香港嘅。 帶返香港淨係帶返香港嘅。咁我淨係幫襯佢買，唔幫襯免税店買。 哦、 因為佢仲平啲，佢仲平啲啊！咁啊，咁啊喺度熟咗咁啊，佢成日坐喺嗰個士多度咁啊，隻爹咯，食、 okay. 花生隻爹咯。咁、 okay. 啊，當時咧喺羅湖賓館咧就好撚多幾間行嚟行去啦。 羅湖賓館就即係金剛華 路， 樂 園路。即係而家我哋食海鮮嗰度。 OK, 樂園路。而家都拆曬啦。 拆曬啦。而家羅湖賓館已經變起商場啦。 OK。 起商場啦。 OK。 咁你就我又好簡單啦。嗰時幾錢呢又係85蚊。但係記住喎褪多咗10年喎。 再 ,OK。 啊但嗰啲女呢佢個個個條條女都話赤下二分 喎。即係十年即係20年前。 20年 前。就85蚊就多㗎喇喎即係貴㗎喇喎。 但佢哋個個話自己係蟹耳笨， 咁係咪又高又白先？ 梗唔係啦， 又唔係， 又矮又佢又咧，即係嗰陣我就唔識分嘅，我唔識分嘅。而家梗係唔同啦。咁當時咁啊做啲咩咧？咁啊又係傾咯。嗰陣我都唔識傾，我就叫我又叫我士多老闆，喂呢件得喎，你可唔可以幫我？ 你喺邊度揾到佢先？佢喺條街嗰度。 喺條街啦，佢哋啊。 O K， 明。 成日行嚟行去咁樣，譬如即係有時啊嘛，又係兩條女咁樣。你我夜晚黑我條女走咗我咪落街食宵夜啊買嘢食啊咁樣就會喺羅賓館附近呢就會有啲女嚟踢你啦。 ok, 明白。 咁踢下咁樣通常我都唔制嘅驚㗎嘛嗰時候20年前就仲係講緊談戀愛嘅。 我又咁啊牛哥。 講埋先20年前我仲講緊談戀愛嘅時候就好少叫雞㗎嘛。但係迫於無奈都會叫㗎嘛。是不是咁就我通常我就會嗌個士多個老闆嚟幫下呢個問我幾錢啦。咁佢嗰個士多老闆㗎啦。過嚟。你問佢幾錢 ?85 蚊佢唔使講啦 ,85 蚊啦。咁樣。啊佢可能個士多老闆。 知道㗎啦。 有錢賺㗎喎。係 呀唔出奇㗎。 我唔知㗎嘛。咁85蚊囉。咁我俾你嗌咗就前後腳啦。我返上去酒店先。 你間酒店。 啊我自己。 即係你要俾個number佢。 係啦咁叫佢上嚟。咁跟住佢一陣間佢上嚟㗎啦。咁聽個士多老闆講呢佢上嚟呢因為嗰時候呢就唔係大鎖匙㗎佢都唔係拍房間㗎一定有大房 㗎。嘩真係好多年前喎因為你喺嗰度你仲要有人帶 係要大房㗎、 okay. 要大房㗎咁你唔可以兩個人一齊上去啲咁帶大房㗎咁佢話呢嗰條女會畀咗20蚊嗰個10蚊20蚊畀嗰個大房嗰、那個咁佢入嚟嗰度啦。咁嚟到佢呢又一樣嘅陪你沖涼。 即係一定陪㗎啦。 一定陪㗎啦。陪完沖涼跟住就卜嘢。 喔、哦。 卜完。 有冇吹包唔包吹 嗰時冇就冇吹啦。嗰、 okay, 時就冇吹啦。 明 白。係啦因為嗰時試得多啦咁就冇吹啦。咁我卜咗之後咁跟住俾錢咪走囉。 咁通常佢唔會話停一完就即走㗎啦冇話休息一陣啦。 休息一陣咁試下休息一陣啦。 條女都會休息一陣。 係呀。唔好意思呀。 咁有冇包即係咁講呀我又未試過嗱我啱真係未試過啊。即係我想講如果啱 feel, 幾好玩咁你會唔會話哎不如俾多幾多你搞多次啦或者。 我又冇囉嗰度冇嗰度冇。跟住嗰度靚仔嘅窮啊。唔係好捨得使錢嗰度唔好捨得使唔係捨得錢。即係我覺得二十幾年前同而家呢我 心態唔 同咗。即係坦白講啊而家疫情期間我心態都唔同咗。 心態唔同咗。 我而家心態都唔同咗。即係以後呢我係零殺咗唔會放過㗎喇。 咁樣 唔會放過㗎喇。一傾我嘅我就要屌喺㗎喇以後。即係可能我覺得可能有一日就唔俾上嚟玩㗎喇。所以有喺屌你又屌啦屌你老味唔好諗啦。 即係唔好諗。 即係我個心態而家已經變咗㗎喇。即係以前我可能會話一件女玩滾多幾次做飯盒。 係呀係呀。 我覺得我估我將來唔會有飯盒㗎喇。 咁樣。 但係即係返咗你點樣我哋成班人一齊唱 K。咁我有件女你又有件女我屌完我呢件女呢下次我就屌你嗰件女。 我 ,ok, 冇問題啊。 咁梗係冇問題都唔會有問題㗎。 唔係我明白。 我一下次就屌下碌嗰件女 依家咁样样噶啦，总之诶个个我都要屌， 即系心态变咗。 个心态我觉得我会咁样，而家唔玩冇得玩。 咁咁 中毒你玩饭盒，冇搞捻咗，搞捻咗。 哦，咁样。 即系以前我都会玩饭盒啦，因为饭盒有几个好处，你可以同佢倾下偈啦，有个感情。 系啊系啊，啱啊系 咯。啊，咁好玩啲啊嘛。反正最捻紧要系咩咧？市面加价你都唔使加价，你俾开2000蚊就俾2000蚊。 系啱。 系啦。到你良心發現，你才可以加翻一兩嚿，只係飯盒有個好處啫。但係我以後唔會咁玩啊，可能以後都唔會咁玩啦。咁啊，我又講咗湖背路啦，話喺度沙半個鐘頭，都仲要未個名講完嘅。有一笪地方真真正正係企街嘅， 即係真係幾條街道，係唔係幾條街道咩？不嬲講緊講嗰兩集阿牛哥， 唔同嘅。咁其實嗰度有時間就褪翻。前少少十零年度啦 ,ok, 即係應該係我講緊湖背路同埋金光華因為同埋南國戲院呢兩個即係向西村同埋呢個湖背路中間嗰段時間啦。嗰時呢有好多女喺邊度做呢黃背嶺。 黃背嶺。 黃背嶺近水庫。即係黃背嶺行上行上水庫嗰度㗎嘛。 係啊。 喺就喺黃背嶺喺近水庫嗰邊有一個公園仔呢嗰度又有好閪多企街。你一行過去呢就會一定有踢你㗎。嗰陣時有幾錢啦、 啊、100蚊。 又係85蚊。 我都係85。ok。 企街85蚊呢個價錢其實係我咗十幾廿年都冇變過做嘅嘢都係一樣。 沖涼。 沖涼。博嘢咁只係租嘅地方唔同一係就去你嗰度一係就去佢度。去佢度嗰度又好去你嗰度去你嗰度都好都一樣價錢。但當然去我自己嗰度係可以有係其中一個講價嘅巴倫士嚟嘅一個巴近嚟嘅。嗯。咁、啊、喂去我度可以平啲啊。咁樣講亦都係一個巴近。 其實對佢嚟講冇影響㗎啦佢如果佢租嘅地方佢 係。係呀冇影響㗎冇影響。即係佢講但係黃背嶺嗰啲就唔同啲啊，因為黃背嶺當時嗰邊咧冇乜酒店嘅，但全部咧就係、是、上樓啦。 上樓即係有人控制咯，有媽咪咯。 又唔係嘅， 又唔 即係可以係可以唔係啦。 有中介咯。 係咯，可以係可以唔係啦。 我覺得危險啲啊，牛哥，始終上樓。 喂，唔係咁唔係喎，你係向西村玩嗱，跟住我而家我唔講企街啦，講倉啦，咁你去向西村都係上佢哋個 都有咁嘅牛哥 個媽咪屋啫嘛。 即係拆開傾兩句啊。后生仔边度识死嘅？ 咁啊系，即系最紧要 喂，即系咁讲，系一来喂，我试过即系咁讲啊，又讲两句叉开，你有冇时间啊？又 嘢唔好理啦， 唔好理。即系我试过以前，即系嗱，叫我后生啊，我都后生过啊，我都试过一夜情啊，即系喺 disco 真系沟女一夜情啊，唔使钱，即系冇讲钱就带条女走。但系我试过几人大胆啊，我系带条女走之后跟条女翻屋企。 哦，我都唔系试过。 喂，其实你谂翻系咪好危险先啊，牛哥？ 而家谂嘢系噶，而家你问我都唔赞 成。但系我后生就系唔肯识死。 个捻个都系啦。 啱啊，我试过两次啊，最少。 我出去玩嗰阵，我喺啲狗狗女，我都系我都唔赞成。 我系去到之后第二朝走，我哇，原来系好远啊，牛哥，知唔知啊？嗰阵时搭的士搭40几-50蚊先翻到，系啊。嗰晚因为第一晚咧就好攰，即系你知啊，条女隔篱都冇理啦，求其去到俾钱赚翻钱就算冇睇啊。到走嗰阵时，朝头早，哇，翻去唔知罗湖 join 翻啲 friend， 50几蚊的士啊，嗰阵时，40几-50蚊， 都可能兜路啫，俾个的士咯。 唔系，我印象中系去咗 平 湖，唔系，佢唔系向东边，向西边方向，即系福田方向，就去到过晒深圳湾，唔系，即系过埋深圳湾嗰边先50几蚊。 冇计啦，咁样系咁， 真系冇计啊，哥哥。 即系嗱，咁啊，当然啦，我嘅认知咧，其实一向咧都只系呢个。喺呢個羅湖區，咁你話去到福田區喺邊度咧？咁福田區通常就係水圍啊咁嘅地方，但係反呢個咧我唔熟喎，反而我唔熟喎。甚至乎我住下沙村嗰時候咧，我都係玩倉內嘅，同埋都係即係同埋下沙都係啲 disco 啦，同埋下沙就會玩啲髮廊啦。咁我呢啲我全部都玩過啦，我玩過曬嘅。但係當時因為我都係拍緊拖噶嘛。我系拍紧拖噶嘛，我搵到女嘅以前。 O、okay, K， 你成日强调者反 啊，咁、okay. 我咁啊叫鸡就会少啲嘅，但系咧通常就系唔系唔叫，偶然都会玩一下，因为我人系花心噶嘛，乜女都可以试下噶嘛。 O K， 咁啊 咁啊 ，OK 啦。咁嘅地摊经济就暂时告一段落啦。咁当然你要讲，我仲可以讲福田嘅，但系嗰啲真系太少啦，太少嘢啦。咁、 okay, 啊，不如就主打住啦。如果网友有乜嘢要补充，你可以问 即系留言俾你啦， 系啦，微信问下我啦， 微信又得，咁啊 系啦， 系啦。咁啊，有咩我哋错咗可以更 改。系啦，如果我哋有啲讲错记错。或者糾正咧，亦都可以噶。 或者你哋有咩有趣嘅都可以 留。系啦，咁可以留下言啦，咁样睇下有冇嘢讲咯。 即系分享下啦。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都系嗰句啦，神山虎记得买啦，差唔多复关噶啦，你买 差唔 多啦， 系 嘛？ 会唔会加价先？ 唔加噶啦，应该暂时唔会加。 暂时唔使加。 边度够胆加而家？ 咁啊， 咁啊，希望打赏嗰啲啦，一蚊又好，廿蚊又好嗰啲啦。而家通常都一蚊廿蚊嘅。 你集集都唔见人打赏噶啦，同你做咁耐。 我唔 都 唔系好记得嘅啫，我唔好讲费卵事用噶啦，啲自愿啫嘛。咁、okay, 偶然都讲下啦，因为可以帮补下啲，帮补下少少交电话费噶嘛。因为疫情期间咧，翻唔到大陆咧，咁我都要交电话费噶嘛。咁啊，我交咗半年咧，都交成千银嘅。 喂，我醒过你，我用储值卡喎。 唔同，咁 我一个月个月费 我又要一卡两号。 我系一卡两号，我 又要，因为我其实我上网上得多噶喺大陆。咁、 okay. 如果譬如我用储值卡咧，哇，咁我唔系疫情期间就好卵贵噶啦，我就 又唔系喎，牛哥又咁、啊，即系而家讲拆开少少啦，我就六蚊一个月咯，一卡两号嚟噶、啊，中港 number 都有，即系而家绝咗职噶啦，冇噶啦，依啲。 但系咁你上网数据会贵啊嘛？ 上网咧，我又唔系喎，上网数据我有另外一个方法喎。 嗯。 我就买一张一年365日嘅卡， 三 G 嗰啲我都有 就8G。 8G。 咁我而家我 check 过啦，我上年11月买，就其实系你教我嘅、 啊。 我上年11月买，到而家我仲有5 G 几，我8 G 嘅，咁即系够我用到11月噶啦。 你讲真， 不过因为疫情， 你用得少，你唔够我多。 相对少过你。 我如果我用嗰啲咁嘅 G 嗰啲，一阵间用晒噶啦，我一阵用晒。 咁嗰啲卡好似唔知190几定100蚊一张。 咁、我都系一卡两号嘅，好嘅。 系 一方面我有，因为。咁首先我唔會唔記得交錢啦，二來係嘛，咁二來可以保留個電話號碼啦，有個電話號碼好耐啦， 啱 啊，咁我揾多嘢啦，咁我將來我仲會開張一卡兩數據嘅中港噶、 哦， 我都嗱我咪教你自己買張一地兩數據嘅， 係啊， 咁、我將來我都唔會噶啦、哦，將來我都交月費啊， 交月費， 我覺得咁樣咁啊。 即系大湾区啊，支持下个 容易啲啦，咁啊，唔费事到时用下冇啊，点算咧？我好紧跟用下冇啊， 咁啊即刻再申请，即刻有啲流量可以即刻俾38蚊。 哎呀，咁好啦，麻烦啊嘛，又要呢样嗰样，咁我唔使啦，我即刻就可以，咁、我可以固定月费，咁、我钱咁样咯，因为我系一个唔想烦嘅人嚟噶嘛。 咁、 好啊，咁、OK 啦，都完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讲咩咧？下个礼拜先算。 OK， 好， 拜拜， 再见晒，拜拜。